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古代的中国人啊，对月球充满了想象，那么今天的科技呢，让想象变成了现实。中国计划在月球上修建自己的月球基地，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我们中国呢，正计划在月球上呢建立基地。一开始呢，月球基地呢将由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控制，在载人登月之后呢，它有时呢会由人来控制。好，那么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我们看看英文部分如何来翻译。 China is planning, 正计划 to build a base, 这里面 base 表示基地，这词啊它可以作为名词是指基地，同时啊也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啊。那么作为基地的话呢，它可以成为一个比如说月球上的基地，也可以成为一个汽车基地、文化产业的一个基地，都可以用这个词啊来翻译。另外呢，这个词呢也可以用作动词，刚才 Peter 老师已经讲过了，它可以指呢以什么什么为基础，比如说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story, 那么这个电影呢是根据这个故事呢而拍摄的啊。所以呢它常用的一个动词的一个句子结构呢是 be based on something。 好，那么看看建一个基地 on the moon 啊，第一句不难啊，前面的这个介词记住了 on the moon。 那么一开始呢，这个月球基地呢将由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操控。 At the beginning 提到了 at the beginning, 一开始 the moon base will be controlled 啊，这个词不难，用一个被动语态同时一个将来时 will be controlled by。 大家想一想人工智能这个词啊，我们在以前哈讲过，它的缩写呢是 AI 哈加一个 I, 但是呢给它打开呢是 artificial, artificial, 是指呢人工的 artificial, 下一个呢智能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合到一起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s,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And after a man lunar landing, 后面提到了一个人的一个呢月球的登陆，它是一个 manned, M-A-N, 但是呢同学们注意了，这个 man 它可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 a manned 表示说载人的，有人的意思。 a manned lunar landing, 后面呢这个月亮的登陆呢，它没有用 moon 这个词，而用一个 lunar, 我们今天学到了表示月亮的一个形容词。月亮的形容词啊很怪异，它跟这个 moon 没有任何的联系啊，它的形容词呢是 lunar, L-U-N-A-R, 是指我们的月亮，也可以指呢我们的农历的意思，比如说 lunar calendar, 是指我们的农历啊，所以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啊，是跟月亮相关的一个形容词 lunar landing, it will be sometimes managed by human being, 哈，由人来管理来操控，这个用的动词呢是 manage。 月球上的无人基地呢将大大的提高探月工程的效率啊，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建一个基地的原因，因为呢它能够呢提供许多可以用于科研的设备和设施。 The unmanned base on the moon will greatly, 表示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哈，这个 great 这个词加一个 ly, greatly improve, 这个动词同学们都学过了哈，提升一个 lunar, 有一个探月哈，探险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开头是 ex 开始的，哎 exploration, 它的动词呢是 explore, 变成名词呢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前面再加上月亮的这个形容词，中文呢就是说我们探月的这个工程叫 lunar exploration, 记下来Lunar exploration, 后面有一个效率哈 ,efficiency, as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many facilities, 提供更多的设备和设施 ,many facilities that can be use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用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这些设备和设施哈 ,scientific research, 这里面有几个词哈，皮特老师再说一下，一个呢是设施这个词 facility 哈，同学们想一想它的拼写哈，如何来写呢 facility, 另外这个科学的 scientific, scientific, scientific, 这是呢这段里面相对有一些难度的两个词哈，但是我们已经学过了啊，我们简单的再复习一下。好，那么看一下与美国的月球轨道上的空间站相比啊，中国的月球基地呢在进行科研的时候呢更加的实用和高效。与什么什么相比哈，同学们想一想，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已学过这个词组了，比较是 compare 这个词哈 compare, 但是呢不能直接用它的原型哈，与谁谁相比是一个被动的一个逻辑在里面，所以呢它应该是compared 加个 ed 哈 compared to 与谁谁相比 compared to the US space station in lunar orbit, 那么提到了一个月球轨道哈，月球这个词呢还是一个形容词哈，我们想一想是哪个词了，哎 lunar 这个词 lunar 后面有一个轨道是 orbit O-R-B-I-T, Lunar Orbit, 这个词啊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轨道，同时作为动词呢表示绕着某一个东西呢不停的转圈，我们可以指呢比如说像卫星 Satellite Orbits Around the Earth, 也可以指呢月亮呢围着我们说地球转哈，The moon orbits around the earth, 啊比如说地球呢围着太阳转等等，以什么什么为中心不停的转的话呢，可以用这个 orbit 这个词呢作为动作哈，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 China's moon base, 啊中国的月亮基地哈，月球上的一个基地呢 will be more practical, 更加的实效 and efficient, 两个词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更加的实用和高效哈 ,practical, P-R-A-C-T-I-C-A-L, 有效的 E-F-F-I-C-I-E-N-T,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这个词组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能够用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in conducting research。好，那么看看月球研究啊，主要是依赖于那些能够收集和分析月球表面样品的设备哈，那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没有了这些设备的话呢，月球的研究会非常的困难。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是 Lunar Research 依靠于 rely on something, 主要依赖于哈，这里面有一个程度哈，主要呢是 mainly M-A-I-N-L-Y mainly relies mainly on 后面加一个设备equipment, to, 后面收集和分析两个动词 collect, 这个词我们学过哈，收集标本，收集什么东西，但今天呢我们收集的是月球上的这些岩石啊土壤等等。To collect and 分析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哈，它的发音是 analyze, 拼写是 A-N-A-L-Y-Z-E, 合到一起呢是 collect and analyze,后面是一个样品啊 ,samples, on the moon's surface, sample 这个词给大家说一下 ,S-A-M-P-L-E, 所以说分析和收集样品合到一起是 collect and analyze samples, 这句话呢是我们以后做比如说生物啊物理实验的时候呢会经常用的两个动作以及呢一个名词哈，收集分析样品。好，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探月总共有几步哈，总共有三步，那么最后一步呢是嫦娥5号呢从月球携带月球表面的样品返回地球。好， There are three steps in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 哈，又提到了说我们说探月的一个计划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 and the last of these is the Chang'e 5 return from the moon with a sample, 哈， 嫦娥5号哈 return 返回地球 with a sample 带的一个样品。在2018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在2018年中国嫦娥4号探测器将首次呢在月球的远侧着陆。In 2018, China's 嫦娥4 probe,啊，用的是一个探测这个设备，探测这个词 probe is expected 啊，期望预计 to make a landing, make a landing 表示说着陆哈、啊、make landing on the far side 更远的哈、啊、这个 far far far side of the moon for the first time 啊，是指呢地球，是指呢月球的更远的一个地方，翻译成中文是远侧哈。数据的中继卫星将于2018年上半年发射，下半年将发射呢嫦娥4号的月球探测器。The relay satellite 哈，就是说数据的中继卫星，表示一个传递信号的这个卫星 relay satellite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and the 嫦娥4 lunar probe in the latter half of next year, 明年的下半年。如果表示说后一部分的话呢，英文有一个词叫 latter, L-A-T-T-E-R, 但是呢同学们记得它不是 later, 哈 later 呢是后来的，而这个 latter, L-A-T-T-E-R, 它表示说前者后者，表示这个后者的意思，同时前面要加一个定冠词 the latter half of next year。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a is planning to build a base on the moon. At the beginning, the moon base will be control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s, and after manned lunar landing, it will be sometimes managed by human beings. The unmanned base on the moon will greatly improve lunar exploration efficiency, as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many facilities that can be use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ared to the U.S. space station in lunar orbit, China's moon base will be more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in conducting research. Lunar research relies mainly on equipment to collect and analyze samples on the moon's surface. There are three steps in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 and the last of these is Chang'e 5 return from the moon with a sample. In 2018, China Chang'e 4 probe is expected to make landing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lay satellite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and the Chang'e 4 lunar probe in the latter half of next year.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张家珍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的题目呢是《满江红》。 非常感谢张家珍同学。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呢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的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海盗派特，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my friend Pat. 那么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我朋友派特先生的故事。Pat is a pirate. What is a pirate?What does Pat want to do?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大家知道派特先生是一名海盗。 啊，什么是海盗？派特先生想做什么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irate Pat. 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海盗派特。 Is th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吗？ 好吧， yes. The night was cold. The sky was black. The window rattled. Tap, tap, tap. 夜很冷，天很黑，窗户在吱嘎吱嘎地响动着。就在这时，当当当，有人在门外。 Who's there? 是谁呀？ There's someone there. I'm sure of it. Sam, don't stop barking. Sit, Sam, sit. 我想一定那儿有人，我敢保证。 Sam, 请你不要再叫了好吗？ Sam, 快坐下 Sam. Who's there? Is there a monster? Well, we were scared, but not our gran. She went to look. Oh, it is not a monster. It is a man. 我们都被吓坏了，但是奶奶却不是这样。她试着走过去要看一看到底谁在门口。 是怪兽吗？ 不是，是一位男士。 A tattered coat, a huge black hat. Look, it's a pirate. I am Pat. 快看呢，这位先生穿着破旧的上衣，还有戴着一顶巨大的黑色帽子。 哦，这就是海盗。 大家好，我是派特。 Pat hunted in his heavy pack. What has he found? 那派特先生在他的沉沉的背包里面在努力地寻找着东西，他发现了什么呢？ It is a map. 是一张地图。 What do you want to do? 你想干嘛？ But that's my home, says Gran. Look, lad, you can't just dig here. Pat is sad. 这个时候奶奶就说，地图上为什么画的是我家呀？ 你看，小伙子，这是我家，你不能在这儿挖坑，寻找你要的东西。 好吧，派特先生很伤心。 He starts to frown. Oh, this looks bad. Gran says, I mean it. Pat is mad. 然后呢他就开始皱起了眉头。 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好。 可是奶奶却说，我是认真的。 不许这样挖。 派特先生被奶奶赶出了门。哦，他现在有点发疯了，气的吧。 But does he listen? Not a bit. Now look at him. Pat in a pit. 你快看，他会听奶奶的话吗？一点都没听进去。 所以呀，你快看他现在，他正在坑里面挖呀挖呀，他要挖什么呢？ A band, a clan, what has he hit? A treasure chest. Pat shouts, I did it! Wow, 叮当咣。诶，派特先生，他敲到了什么东西？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哦，原来是一个宝藏箱。 哦，派特先生大喊着，我做到了， Hooray! 我终于找到了宝藏。 Well done, Parrot Pat. Pat, Pat, Pat. 哦，奶奶这个时候不再责怪派特先生了，反而说，你做得太棒了，海盗派特先生。哈哈， Pat, Pat, Pat. 海盗派特，海盗派特，太棒了。 They are very happy now. 他们现在真的都很开心。为什么呢？ Treasures, 宝藏诶。 Righ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哈哈。 那接下来这次老师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了。 Okay, everyone,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Puzzle number one, why don't you talk aboutWhat they might all do next. 然后呢，请大家再想一想，他们都已经得到了宝藏了，那他们接下来很有可能去做什么事情呢？ Thank you. Puzzle number two. 第二个小问题了。 Find the words that rhyme. The first pair has already been linked as an example. 那第三个小练习呢，就是让大家找一下押韵词。那第一对押韵词呢，已经作为案例给大家已经连好了。 比如说 man, pan。 那接下来呢 ？pit, sit, map, tap, sad, mad。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They carried me off in a UFO.